心当饭食，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！HKPeanut.com， 我系杰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哇！咁啊，即系呢个礼拜咧，就真系咧呢一个。嗱，除咗香港打到嚟之外咧，哇！即係呢個中美兩國咧，就開始即係正式宣戰啦，差唔多係叫做係，因為咧早上個禮拜咧 ，CIA 已經認定咗啦，就講到明啦，哇！中國咧其實已經向呢、這、一個即係美國咧，其實係發動咗呢個冷戰啦，即係。雖然就唔係好似即係以前美蘇嗰種形式，但係即係呢一個咧，即係其實叫 Cold War in definition 啦，即係佢就意思就是、其實講真咧已經打咗㗎啦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咁最具體嘅形式咧，就係、是、今個禮拜嘅外交戰啦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咁你見到啦，哇！即係習近平咁即係咁夠膽係咪咁夠僵？而家話即係中南海政局不穩嘅時間，哇！又走出去呢一個五國，即係行五國就去十日咁樣咁多，咁啊應該冇問題啦。系咪？咁但系呢，佢呢行呢十日，究竟有冇成果咧？先唔好讲有冇成果先。咁但系你之前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上呢个聯歐制美咧，似乎嗰个努力咧就功亏一篑啦。点解咧？我哋有段片睇下先。 倾掂数，容克话： 深深同意唔向欧洲车征关税。 再锋利嘅刀，都有冇咁利嘅一日。 Oh no！ 侵侵星期三同欧盟就化解贸易纠纷达成初步协议。 American and European citizens, this is why we agreed today, first of all, to work together towards zero tariffs, zero non-tariff barriers, and zero subsidies.On non-auto industrial goods. Thank you. 仲话会致力将服务、化学品、药物、医疗用品同大豆贸易壁垒减少。佢话欧盟将会进口更多美国液态天然气同大豆。特朗普形容呢一日系自由公平贸易嘅大日子，扬言会化解美国向欧盟征收降铝关税所引起嘅问题。欧盟委员会主席话仲同侵侵倾紧，双方同意暂时唔向对方货品征收新一轮关税，甚至爆料话侵侵有提过唔向欧洲车收关税添。让咁大补，真唔真啊？ 咁啊好啦，有个咁大嘅逆转咧，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即系觉得即系都好 surprise 啊。係咪？即係尤其係討伐你之前咁即係咁怕啊！即係同呢一個自己嘅盟友咧咁樣樣嘅開戰咧，就叫做係 distract 咗自己個 attention 啦。而家唔會啦，係咪？喂，美歐都傾 咗我講喎，大佬 係嘛？美歐都傾得掂喎，係嘛？ 唔係，所以佢如果真係要打中國嘅話咧，你係集中打一個嚇、啊，你聯俄、聯墨西哥、聯加拿大、聯歐盟。去打中 國但係而家咁樣嘅結果和好咧，就有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喎。 即係我嘅估計就係咁，對最後同中國都係會和好嘅，因為呢個利益太大， 係 即係兩國嗰個嘅利益咧，即係如果大家係鬥掟屎嘅話，粗俗啲講，掟下掟下真係咧兩邊咧都係全部係一身屎嘅， 係。 会搞到 即系总之就系速战速决啦。如果系速战速决嘅话咧，咁其实咧你可以预期呢几个月咧会有好多事情发生。咁而家咧即系白宫经济顾问啦，Larry Kudlow 咧就讲到明啦，就系话欧洲已经应承咗我哋系会共同对付中国嘅。 咁呢一個啦，佢係直情咁開口講喎。咁佢就亦都有啲説話俾習近平聽啦。佢上個禮拜就話習近平即係左頭左勢啦，係咪？即係其實如果唔係佢嘅話，早傾得成啦。咁佢今次就話唔同啊，而家呢個容克非常之正啊，呢、這個歐盟主席嚇，咁、佢就其實係好非常之講道理嘅，即係大家都係即係明白雙方嗰個難處啊嗰啲乜嘢。咁唔淨止歐洲、唔淨止歐洲講道理、而家我哋同呢一個咧，即係墨西哥傾緊嘅啲即係個關稅問題咧，都好講道理、唯一唔講道理嗰個咧，就其實就應該係即係中國啦咁樣樣。咁啊，即係你要知道啦，其實即係你之前咧，即係中國就即係溝呢個歐洲啊，溝得好緊要啦。咁啊，喂，即係你而家你既然講到話共同對付中國，咁你之前即係中國用咩方法去利誘即係呢個歐盟三巨頭？喂，咁係咪即係都一定會即時會即係叫做出賣中國咧？即係係咪？即係一定有好多壞話聽啊！我估一定係。 咁所以歐盟嗰個主席叫咩名話？ 容克。 容克。 佢都 unexpected 嘅， 系， 即系佢谂住呢次去可能都系反台收场， 系， 咁所以事后咧，事后啊，经济学人咧，就即刻即系写一篇报道啦。我应该系寻日定前日喺即系网上，因为我有 subscribe 嘅，所以我即刻睇到网上版，佢就话咧，即系呢个多变嘅 Donald Trump 究竟今次系坚定流？ 哦，你个变念原是永恒啊嘛，呢个 系，佢话坚定流噶，即系连 economist 都觉得。好似誇張咗少少喎，太戲劇性嗰頭喎。 嗱，我覺得咧，就呢個未必佢自己係原本 plan 咗嘅，未必係呢一個係即係佢自己咁做。因為主要就係其實佢國會裏面都承受好大壓力， 因為成個共和黨 係， 即係其實 都俾好多聲音佢聽嘅，其實 即係唔好計民主黨啦，即係借呢一場貿易戰嚟打你啦，係咪？即係唯有用呢個方法打啫，係咪？呢個一個缺口啦。共和黨內部嗰啲元老，由上至下咧，基本上起碼有三分之二咧，都係唔同意 Donald Trump 咧用呢個方法咧，或者係用呢一個策略咧，係對付曬全世界。嗱，第二個重點係在於咩咧？其實而家你係將個 WTO 咧，即係呢個世貿咧，係全部拆毀曬。嗱，呢個危險就在於呢度，即係大家就可以雙邊協議。嗱，我就同歐盟。跟住又同墨西哥或者同加拿大，咁世贸我哋托啊？ 而家佢就同呢个欧盟倾掂数，你知唔知点样倾世贸啊？佢就话一齐去改革呢个世贸，而且只会同嗰啲即系共，即系大家系志同道合者，系一齐改革世贸啫。 即系讲完咧，老实讲。即系讲完，即系我唔系对美国人特别有即系好似啲民族主义上脑嘅人咁。喂，世贸嘅游戏规则。是你美国佬一手创出来的。 是啊。 是你俾当年老共加入世贸的嘛。要中国和平这个崛起嘛。要中国拉他埋嚟。 他和平演变中共。 这个叫做 engagement policy。 engagement 嘛。你要将他跟世界接轨嘛。喂他游戏规则。喂我最近看一篇。即系文章，当然系帮老共嗰啲讲啦。我话大佬个游戏规则你定嘅，而家我跟你以前嘅游戏规则玩，而家你改咗个游戏规则，我睇得下有啲道理、即系唔好讲政治嗰 part，OK， 净系讲呢一个嘅贸易战呢一 part。喂，你定嘅游戏规则，我跟你玩。喂，你玩唔掂嘅时候，你就拆咗佢，跟住你就同每边嚟订立几边协议。咁你喺度搞咩咁？即系你嗰啲政治花招系做紧咩噶？究竟大哥？ 哦，咁但系而家佢 喂，如果你真系认为过去系冇自由嘅贸易，冇公平嘅贸易 ，OK？ 咁你讲个 terms 出嚟啦。你认为点样先得？喂，其实我从来未听过噶。 哦，佢话要 fair， 即系起码 唔系你唔好讲口号啊！屌、个鬼唔知道要 fair 咩？ 佢讲法咧就系、如果佢又针对唔同嘅国家咧，其实佢都话佢哋即系嗰啲车嘅关税咧都好高嘅，其实就系、咁即系如果你讲加拿大，佢又仲离谱啦，因为啲奶制品咧佢收成即系200几% 嘅关税，咁即系呢个对佢啲农民就好唔 fair 咁样样就系、咁而即系欧洲亦都系啦，欧洲佢话嗰啲即系欧洲车，即系欧洲即系收美国关税咧成20几%，咁但系咧 in return 咧 歐洲入去美國咧，先收咗2%。佢即係其實佢又講呢啲嘢，咁但係當然佢呢啲説話就俾人踢爆啦。因為其實講真，佢就話啦，即係如果你話客貨車啊同埋 van 仔嗰啲咧，其實你都係收過咁鬼多嘅，其實係。咁即係呢個説法咧，嗱，即係無論點樣都好，去到今時今日咧，即係你同歐洲嘅取態咧，就令到中國就好尷尬。因為即係其實歐洲其實係經歷咗一件左右逢源嘅日子嚟噶嘛，咁變咗咧，其實兩邊都互溝嘅話，喂，佢睇個局勢係最清楚喎。 所以咧，我最後嘅結論就係、佢最後 Donald Trump 咧，都係同老共咧係磨和到佢嘅。即係你真係唔好依賴，以為佢咧係借呢個 Donald Trump 咧係令到咧呢個習近平落台啊，共產黨落台。你真係唔好咁嘅咁大嘅 expectation 啊，大佬。我係 manage 緊大家嘅 expectation 咋。喂，第一呢條友係冇誠信嘅，做生意都已經係古古惑惑嘅啦，成日係出茅招嘅。你真係唔好靠佢，以為佢搞得掂老共。其實佢而家耍呢啲所有嘅花招，都係為咗佢成個談判嘅策略嚟嘅啫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啲嘢已經全部係不攻自破嘅，屌大佬！咪我聽完都拗曬頭。其實我不是從老共的立場想，我是從美國人的立場想，因為我最近看了很多他們那些、美國的傳媒嘛，怎麼有媽媽聲啊，大哥。所以他今次他為什麼要、在歐盟的問題上面讓步呢？其實是有指向的，都好的。那你就針老共咯，你玩玩老共都好的，是不是？即這個我不會反對的，但是問題就是，喂，你最後會不會是比我哋更高的期望，最后比我哋更大的失望噶，大哥。 但 Donald Trump 你见到佢而家集中讲嗰样嘢就，即系好多嘅商品或者嘅原材料最都系中西部嘅嘢啊嘛。咁呢个亦都系你共和党嘅票仓嚟噶嘛。所以其实你讲紧佢为大选呢样嘢系讲得好明显嘅。喂，但我哋呢啲人唔信啫。但系问题，喂，喺即系中西部 Montana 嗰啲咁嘅农村系信噶嘛呢样嘢。 嗰班美国嘅农民咧。今期 Economist 咧，我睇咗 headlines 咧，未有機會睇個詳細嘅內容，已經講咗咧，就話其實嗰啲人已經 suffer 緊係噶，出緊事啦已經。即係你咁樣係即係大家鬥報復嘅話咧，嗰班真係即時受害。所以佢你睇到佢咧，你開到大一大，即係開個擺個籌碼，動到高一高，最後咧係會褪。所以我哋開始要對自己做期望管理，即係唔好以為佢打得好勁啊！其实那些是吹的，大佬真的是不是实质压下去呢？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一路不同意他的做法，就是在于我估你是做实践不到的。即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往无前死打下去的，连伤自己十刀都好，即插自己十刀来伤老共五刀，是不是先？我不信你最后实践到的。喂，现在未开刀啊。即系未斩落去啊！喂，你成个嘅无论你个建制嘅 bureaucracy， 你嘅 congress， 你嘅民众已经系不停反弹紧啊嘛！你点样实践落去啊？话晒你系一个民主嘅政府嚟噶嘛，大哥！你唔好当人哋傻咗先啦！嗱，老共我唔敢讲，老共确实系压得好劲嘅。啊、甚至乎即係 Donald Trump 唔俾講，即係貿易戰唔俾講，但係佢已經出咗事啦。你去人哋個美國領事館，去唔知炸嘛，係咪？ 北京 啊嘛。 嗰、那個就 喂，大佬你做到成個義和團咁 咩？ 我又唔信呢、這個嗱，我死都唔信呢個係高層落嘅 order。边度咁蠢嘅大哥？ 如果你要问我估嘅话咧，我估系教和嘅，其实系 一定系啦。 即系其实就系政敌教和，然之后就令到你有难题咁样。 因为点解你喺个谈判里边咧？如果我系美国佬啊，我一开波已经会讲呢样嘢啦。系嘛？喂，大家咪会战埋咪会战啦，使唔使玩炸弹啊，大哥？ 系即系。咁但係 你使乜撳埋你嗰啲核彈啊，大哥？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佢就會將即係之前咧嗰啲領事館咧，即係被聲波攻擊嗰啲嗰條帳咧一齊算埋嘅。呢個就係、是、因為你領事館喺北京又好，喺廣州又好，其實係不斷咁樣受到啲聲波攻擊啊嘛。即係已經有措施係撤回咗呢啲大使館咧，嗰啲即係美國人、美國職員嘅嚟就係、 是。所以咧，另外一點，我覺得即係大家需要即係做期望管理嘅咧，就係咧。最近呢個兩個星期咧，不斷話習總咧係好危嘅， 甚至话啲元老啊，由温家宝啊，到江泽民啊，到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嗰时候嗰个咩啊，负责港澳嗰是但啦，成班元老系喐佢嘅。我觉得呢个都系假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你睇翻成个形势就系、是，当大家大敌当前嘅时候，我同阿肥仔、李阿龙嘅分歧，即系我哋当打紧热狗嘅时候，都同仇敌忾啦。摆埋一边先啦，系嘛？理论上应该系咁噶嘛。嗱，除非你系唔跟嘅理论做嘅啫，大佬。即使我同你有几有牙齿恨都好，我打完热狗先讲。打完碌捻先讲，系嘛？翻嚟即系搞掂啦，赢又好，输又好，翻嚟先再拆掂佢啊。同样道理，面对大敌当前嘅时候，喺老共过去嘅历史、党内斗争嘅经验都好，点解要制造个敌人出嚟啫？成日系假嘅，好多时个敌人系可能系即系美国又好，苏联又好，当年都可能系假嘅敌人嚟嘅。其实就去凝聚翻自己嘅人啊嘛。佢嘅考量就系咁啊，所以啲人过去嗰两个礼拜猛喺度吹。又话呢个咩曾庆红啊，记得你个名，曾庆红啊，江泽民啊，胡锦涛啊，温家宝啊嗰啲，要拉佢落台，我死都唔信。喺呢个时候会搞掂，就可能会，屌你搞得咁渣啊！你条契弟，嗱你负责啊，你咩镬咁样？ 哦，不过咁样讲，如果佢真系佢自己搞出嚟嘅话咧，佢令到自己嘅威信都受损啊，因为其实已经有好多人。就係、是、對貿易戰咧，係好多埋怨嘅啦。其實就係、是， 梗 係 啦，因為點解好多既得利益者，如果喺呢一場即係呢一個嘅瘋狗之戰裏面咧，係受傷害噶嘛？我明明出口冇問題噶，大佬賣十蚊走，屌大佬無端加20%或者25%變咗12.5%，大哥， 啊、 喂同我買嗰啲油買少咗噶咯，大哥， 啊、 我梗督你啦，係咪？你唔好處理個問題，我都要揾個藉口。在个权力斗争过程里面总是要找一些理由去喐你的对家的嘛。但是你问在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里面，我觉得整个党内的高层一定是同仇敌忾先。一定不会在这个时候换马的。你说整件事尘埃落定，包括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完结了。即系大家都傾掂數啦，無論即系呢度加幾多關税又好，嗰啲知識產權點樣 settle 都好，嗱嗰陣時候就算帳啦，就追究啦。我覺得嗰個時候都睇就未遲，而家呢個時候打到天昏地暗嘅時候，點會換馬噶？你甲午戰爭幾大禍，你都係事後先揾人制旗啫，輸咗啦，咪揾江水制旗咯。或者你揾慈禧制旗咯，调翻转头讲就系、是、 掉李鸿章落广东咯， 咪系咯，即系等李鸿章冇得做呢个两广总督咯，冇得负责呢个北洋舰队咯，不过都死晒啦，都屌大佬、 嗯， 你点会喺阵前你系逆税噶，一定系输紧嘅，所以嗱啲友咧其实系报紧，话说回来就系报紧，就系话咧制造对习总嘅不满，喺呢场贸易战里边。但是当尘埃落定咧，佢先会喐手。 但系而家就即刻白黑心， 以佢而家嘅威信嚟讲咧，佢想永续都好难啦。其实已经，因为喂你喺十九大嗰阵时吹到几大啊？又话唯一核心又成啦。 唔系，所以我话咧，即系归根结底就系咧，唔好玩太财大气粗嘅嘢。 系， 你真系和平崛起咧，你就系真系 humble 少少。你搞亚投行。你搞一大一路，系人都知道你系用你自己嘅钱嚟去收买人，去同世界第一霸权美国佬争霸咁样。 嗯， 我系美国佬，辱你啦！ 但其实佢之前都好低调噶嘛，即系咩购买乌克兰农地呢啲咁嘅嘢，系真系收咗人哋国土5%先至爆出嚟嘅啫嘛。 如果你系真系 humble 少少， 嗯， 系咪？即系低调少少，即系有啲重大嘅问题上边都作出少少，即系整色整水嘅让步嘅话咧，人哋咧都唔会喐得你咁紧要。 嗯， 你谂下美国佬当年，即使系盟友嘅日本，喺个贸易战里边都焗到日本仔要back down 啦。而家民族主义上头嘅中国人就话：，挑我唔系日本仔。 我哋唔 back down。喂，盟友佢都焗啦，何况佢系视你为系一个最重要嘅竞争对手。 我觉得就民族主义呢套嘢喺中国已经冇我哋想象中咁 work 噶啦，因为尤其系你过埋呢个毒疫苗事件之后咧，其实好难吹得起噶啦。 好彩有呢个毒疫苗事件 啊！ 话说回来，习近平都系醒嘅，李克强今次都系醒的。话说回来吓，即系梗系知道佢成个制度系腐烂不堪啦，系咪？就正如好多维权人士或者一啲维权律师讲，当日啊，你唔停咗我的律师牌，你俾我帮嗰班毒呢、這个毒疫苗嗰啲人系维权嘅话，惩处嗰啲官员嘅话，赔偿嗰啲受伤害人，边度会搞到今时今日咁啊？但系讲一转头，今次佢算系处理得快嘅。喂，漏夜要拉嗰几条友。其实佢就系要箍紧佢自己嘅支持者同埋群众啫嘛。 哦，知识咗民愤。 但系呢一单嘢系话搞咗好耐噶嘛，咁系你见到个根本就系个 agenda setting 嚟嘅，就系话因为佢发现国内嘅民众冇办法喺贸易战里边凝聚到嗰个民气，就走去支持共产党嘛，所以佢要即系呢一个 自我踢爆。 系啦，保镬法啦。整一个大嘅镬出嚟，然后自己补翻佢。 虽然嗱，我事前咧我就唔知道佢原来咧过去嗰十年嚟咧，因为我哋冇打啲疫苗，我哋唔知啊，屌大佬。 嗯， 原来已经出咗好多次事。 嗯， 甚至乎有好多省市咧已经拒绝嗰个咩长春长生，系嗰啲疫苗过去嗰度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佢啲古灵精怪嘢喺度啱呃食噶啦，已经系大佬。但今次你咁高调去处理咧，其实根本系有政治 agenda。学你话斋，贸易战都唔知输定赢嘅，咁唯有喺呢度玩翻少少民心啊，大哥。因为大家都知内地嘅民众咧，都好容易 satisfy 嘅啫，系嘛？最衰你又唔认错，你而家认啦，严打啦，咁都好过冇啊。 另一角度咪即系继续喺度打港独咯。 其实好难呃人嘅，因为其实你而家拉嗰几个系全部白手套啊，全部系公司入边嘅人。咁你话你自己用咗公司嘅 budget 三分之二走去做销售，而啲销售就系嗰啲笼络费啊，就系嗰啲 就系啲 commission 咯。 咁即系如果你要查嘅话，点会查唔到边啲人收咗？唔 系佢最大嘅 budget， 佢最大嘅问题就系过去点解咧？即使你俾你做领导人，你真係刚正不阿，你好有良知嘅人都好，你係完全实践唔到你嘅 policy 㗎啦。因为点解下面嗰啲全部係利益纠葛嚟㗎嘛。喂，你打嗰啲疫苗係有专利嘅，係有牌嘅。我一定要指定呢几间公司你先可以打。 最扑街。 跟住佢就笼络埋嗰啲医院嘅医生啊、医护人员啦、啊、全部打20蚊一支就分返10皮俾你。唔係，所以你咪睇到佢嘅財務報告咪就係、是， 唔係嗰個係制度性謀殺嚟嘅，嗰、那個係，即係大佬你自己我就算我唔信你，我打啲來佬貨都唔得，因為就算有人真係要入貨嘅話咧，喂，原來嗰啲嘢冇受到藥監管 approve 咧，喂，竟然犯法咪俾人捉鳩咗佢咯？ 唔係你以前、啊、你反而你社會主義制度裏面，你真係由國家控制一切嘅時候，嗱呢啲嘢咧就係我國家提供嘅。 嗯， 你一定要打我呢啲咁嘅疫苗，因为仲好、啊，因为冇私利啊嘛。好啦，你拆咗两忽出嚟，呢一忽就系国家必要打嘅。呢啲咩疯狗症我都冇打过疯狗症啦，系嘛？你有冇打过啊？ 冇， 你有冇打过？ 打咗都唔知道其实。 吓、啊，喂，嗰啲系拆出嚟就系跟翻市场嘅，咁你咪真系透过权力去输送利益俾呢啲咁嘅财团同埋呢啲大孖沙咯，同资本主义讲嘅。即系利益输送有乜区别啊，大哥？ 八九年反嘅官倒嚟噶嘛，即系总嚟嘅啫。 喂，你俾我同你，我哋三条友啊，你肯俾我咁搞啊？我哋真系发个猪头啊，大哥！ 阿土伯，你 喂全国14亿人民，有几多个细路啊？几千万细路。 阿土伯，你最近咁好 buy 嘅 concept 就系叫做系，即系呢个何青莲嘅叫做系，即系 溃而不崩 啦、啊。其实而家崩紧嘅啦，其实系。 我都希望咧。 唔系即系唔系而家系溃紧，应该咁讲溃紧啊。 溃一定系啦，因为溃咗好耐噶啦。 败好多其他国家嘅 standard 嚟讲，你系唔容许有一种咁嘅制度性谋杀噶。我就算我想走路都唔得，边有咁霸道嘅啫？ 个问题就系、是。我越嚟越对中国人咧，即系我一个本土派咁讲， 冇信心啊，系嘛？ 即系呢班人，第一系好容易满足于现状嘅， 以前窮得咁緊要，而家起碼都有三餐啊。第二，腦筋係唔清醒，即係佢真係信咗共產黨嗰套噶。冇呢個共產黨，我哋邊有新中國啊？冇共產黨，我點會三餐温飽啊？喂，佢真係信噶， 但係有好多人 信。喂，你唔好話啦，喺香港都好多人信啦。點樣養13億、14億人啊？点样管治到呢个地方啊？ 不用一个极权嘅制度系冇办法去到应付啊嘛！ 你养咪唔好养咯，咪联邦制咯，屌！即系边个一定要做一个即系权力集中嘅一个单一化国家啫？ 佢唔会掰我哋呢套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一联邦制咧，西藏、内蒙、新疆，即使我哋广东都唔捻屌你啦！充足啲讲就系。我点会黐埋你嗰度啫，大哥？佢散噶啦，佢真系散噶， yeah, 即系成个欧洲咁啊！即系大家又可能再过多一百年之后搞个中盟啊，唔系欧盟啊。 我哋做一个最后希望嘅，即系就算你即系制度优势嚟讲咧，可以学香港，但系民主化嘅中国咧，就其实可以学台湾。即系我系最希望就系、是、其实嗰阵时阿昌都讲嗰套嘅就系、是，屌即系。根本就係俾台灣管啦，成個中國係咪？你成個中國俾台灣接管係最好嘅，根本就係、 是。台灣都好腐敗嘅啫。 係腐敗，但係點樣都係比而家嘅中國好。 唔係，但係應該咁諗，即係有民主嘅形式咧，同、啊、你嘅管治嘅水 爭好遠㗎啦，已經係 管治嘅水平咧係兩碼子嘅事嚟嘅。OK， 即係台灣近年嚟俾人救病，雖然大家都即係戴咗少少有色眼鏡啦，那個有色眼鏡係對佢好嘅。但係近呢，無論係馬英九、陳水扁，甚至乎到今時今日嘅蔡英文，其實個管治表現咧係唔合格嘅。 但係佢起碼有言論自由嘛。 唔係呢樣嘢冇問題，我梗係同意啦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個政府唔 effective 咧，即係你個 institution 啊，係冇個 capability 咧。去執行你嘅無論係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或者公共政策都好咧，其實係對人民嚟講，即係除咗我有一個形式嘅民主，我哋可以亂咁噏，即係所謂嘅言論自由之外咧，其實我係冇數嘅。嗱呢樣嘢咧，你又不可不讚老共。我都好奇怪、哦，我到今日都問緊呢個問題、哦。喂，你咁樣嘅高壓管治裏面啲人都仲唔作反，总有啲理由噶嘛？ 你唔高压，你冇可能清除旧势力噶嘛？ 我真系唔明白、 啊。佢系非政治嘅非政治化嗰方面咧，佢点样做咧？其实佢做一啲屌，即系佢嗱，佢日日讲政治，讲到你根本上觉得好 Q 烦，讲到根本上你系想明都唔想明，所以就远离政治。 点解你话台湾、啊、喂，老实讲，实不相瞒。喂，你真系而家唔系四小龙嚟嘅，你真系四小虫嚟嘅。即系如果讲国民生产总值啊，或者即系人均个生产总值啊，甚至乎大家个生活水平啊，即系我哋点样话去台湾，我哋香港人梗系觉得过瘾啦、啊，因为我揸住港纸去台湾啊嘛。你试下喺嗰度打工，喺嗰度生活，系咪？你唔好话我自己揸住港纸去台湾去比较啊！嗱，当然毫无疑问，即系 undoubtedly， 即系台湾嘅言论民主嘅社会系好发达嘅。呢个我哋系完全赞赏嘅。但系由民主选举出嚟嘅台湾咧，我觉得系俾咗一个非常之坏嘅例子咧，就系、是、你成个嘅 institutional capacity 啊，系做唔翻喺国民党独裁嘅年代。嗱，呢样嘢我觉得系要警戒的。即系所有民主政府嚟讲都要警戒。 即系你话冇国民党时代咁 effective。 系啊，喂，你睇个经济发展系啦，喂，好明显噶、哦。我哋去梗系觉得诶、哎、正台湾，我都系噶。我最近系即系睇翻啲documents 或者 documentation， 我先有呢个反应啫嘛。我唔系话唔应该要民主，我话唔该你民主咗嘅社会咧，喺嗰个经济同民生嗰度做好少少啊，大哥。否则啲人系开始会怀疑呢个民主制度究竟系咪好啊？而呢一比较老共嘅时候，超你唔够我嚟、啊，你点话你自己有制度嘅优越性？嗱，西方嘅民主冇问题，美国、欧洲确实喺个民主制度里边，佢经济系长足发展嘅，甚至乎消灭咗 呢一個嘅貪污腐敗係有政治嘅制衡，而佢執行出嚟嘅政策咧都係理性。但你有冇發覺喺啲發展中嘅國家裏邊，台灣、韓國好啲嚇，韓國係一個好嘅例子啊。不過 都好腐敗㗎， 都核突啦，即係幾個領導人全部都坐監嘅大佬，係咪？喂，似乎呢個民主制度嘅優越性係體現唔到喎。現官定台灣？現官定台灣？你諗下，好簡單嘅道理啫嘛。最近話，喂大佬，佢啲年金政策，即係我冇研究啊，佢就嚟破產喎，大佬。即係似乎係因為民主化之後，啲政客亂咁開票喎，根本就係供唔到嘅，條數係計唔掂嘅。喂，咁你係違反理性喎，違反科學喎。或者你係冇預計到個人口老化咁嚴重嘅，喂大佬，如果民主社會，我要照顧我基層，我要照顧老人冇問題，但我都要計啱條數先得噶。你唔可以先使未來錢噶嘛，大哥。我使完而家大家 happy 咁樣，喂，原來20年之後，屌我哋全個社會破產咁樣，邊個俾啊，大哥？係嘛？我使俾啊？我好彩冇咋。所以我覺得民主社會係要開始反省呢個問題嘅。點解普京係可以即係可以 長期執政？ 長期執政咧，咁嘅專制獨裁嘅情況之下，依然咁受人民歡迎咧？嗱，我冇答案嚇，我唔係攞個結論啊，我只係 raise 呢個問題出嚟咧，大家唔好誤會我嘅講法嚇，即係我 defend 民主嘅制度咧係即係好多，但係似乎喺過去嗰二三十年嚟，民主化咗嘅地方有部分啦，我唔敢講全部，部分啦。似乎個表現咧，係開始俾人質疑呢個制度咧嘅優越性。我覺得呢個係危險嘅。 我覺得點樣都要行到第一步先嘅。 咁當然啦，絕對同意啦。 嚇、啊，即係就算係即係一個你有即係你有民主，你有言論自由同埋結社自由嘅中國，已經係爭好遠好遠。 呢個係前提啦，社會進步嘅前提，因為我可以以一敵十啊嘛。 即係你有 自由，我有言論自由。我認為我啱嘅，你嗰九條友係錯嘅，咁得嘛？喂，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專制獨裁嘅社會裏面，你係唔會俾我一條友去敵你九條友噶嘛？因為你係 tyranny of majority 啊嘛。老共而家可以話自己係 tyranny of majority 噶，佢都係多數人嘅暴政，因為佢係最受人民嘅支持嘛。佢 claim 啦嚇，我信佢呢個 claim 啦嚇。喂，你唔俾我講噶咯喎，我認為呢個政策唔得嘅，呢個政策會彎嘅。你唔俾我寫嘅、哦，我反嘅領導人唔俾嘅，所以你嗰個講個講法係前提嚟嘅。但我再補充一點就係話，呢、這個制度唔好俾我哋自己啲友搞彎咗佢啦。其實呢個係好制度嚟嘅，因為我可以以一敵十啊嘛。你誓死要保障我表達意見嘅自由啊嘛，大哥，你唔好拉鳩咗我去坐監啊！你唔可以唔俾我選啊嘛，大哥。雖然我會輸，但你都俾我選啊嘛。 但我覺得就咁講啦，即係如果係美歐聯手係對付中國嘅話咧，喺開放呢、這、一個即係貿易政策上面，中國如果開放貿易政策嚟講咧，即係呢個係程度問題啫。即係你話啊，唔會滔滔囉唔係黐爆，唔係講呢樣嘢，就係個程度上面係可以倒逼到中國有幾大程度嘅改革先。即係我覺得即係程度上面嘅改革開放咧。其實或多或少， 放心係你係你唔好再打呢部飛機夠噶啦，因為最主要一樣嘢，喂，即係對於美國嚟講，佢要一樣嘢嘅啫。喂，我喺大陸嗰度贏嗰啲錢，我要走。喂，同即係你開放金融、開放科技兩樣嘢嘅啫嘛。 你唔好覺得美國佬係神仙。 我知，我知。 你唔好覺得佢係天使。 呢個世界， 佢今場嘅貿易戰，佢只係為咗自己本身嘅利益。OK， 佢只係為咗取悦佢嘅選民。佢只係為咗佢自己嘅中期選舉，佢唔係為咗改革你中國人嘅唔民主嘅制度啊，同埋推翻共產黨啊！ 呢個當然啦， 屌唔好撚痴心妄想啦！全香港所有十個有七個嘅評論員，自己就將自己嘅改革中國嘅希望，即係大中華交咧，係加諸喺 Donald Trump 身上。所以你嘅分析今日冇問題，三個月之後、六個月之後，你全部彎啦，係咪啊？我而家话俾你听啊，我唔使即系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啊， 你三个月 我半年之后九个月你已经睇到啦，你唔好将个中国人嘅希望寄托喺条癫佬度啦，唔该你一句一句到尾系咪？好，今晚时间差唔多， 好 干大佬，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